这个问题问得有点深刻。 微臣也是比较为难。其实上对于他来说，出品高技能点账号卖钱，这是他一直计划中的事，而复出组战队重返职业圈，这才是意外中的意外。所以突然叶修这样问他，让魏琛真的很为难。 我的意思，两手都要抓，两手都要硬。 你都这么大年纪了，会不会太辛苦啊？叶修问。 赚钱嘛，哪有不苦的？ 但现在可正是我们最重要的准备期，加氏这样的对手还在前面等着我们，你确定你可以兼顾得过来？魏琛沉默了半晌。 要不先放一放。 我看你需要清醒地考虑一下这件事，你这个账号生意前期就要一定的投入，首先你这批账号必须要量身定做，直接从市面上买满级账号，他们的任务成就到底是个什么样，你无法掌握，向外加打听详细信息来筛选，那肯定相当麻烦，而且不可能找到完全合你心意的。量身定做的话，假如是找工作室代练，老区最快速度0到70级也需要3个月，而且工作室代练速度与价钱是直接挂钩的。你要求这种最顶尖的速度，账号成本就会提高。 我没必要那么着急嘛。 你不着急，你不要忘了，我们的队伍在9月就要开始挑战赛了。虽然技能点不能直接通过查看角色获取信息，但是通过分析装备和技能威力，技能点并不是一个可以藏得住的秘密。关注度越高，我们战队技能点的情况就会越快曝光。到时候荣耀方面不可能一点反应没有，随便查一下我们这批角色，就能清楚地知道他们设定的这一系列任务随机奖励被人彻底攻破。你觉得他们还会继续无动于衷下去吗？ 这个， 魏琛愣住了，他这才意识到，他这个账号买卖的生意，居然和战队事业居然还有冲突的。3个月，那只是订购账号的最快时间，账号到手，还要能过这大堆的任务来提升技能点，而这提升需要人为操作，而这操作方式正是可以用来赚钱的最大秘密，当然不可能找人代工。 还有一点，你要买现成账号，大可以在市面上搜集，要多少可能都能买到。但是这种有特别要求的账号只能限量，你一批准备要多少？1000个？你认为现在有哪家工作室有这么庞大的人力，3个月给你练出1000个号来？荣耀练级那可是全手工劳动，1000个角色3个月达到70级，是24小时不停练级的方式。一个角色至少得2个人来负责吧？现在有2000人规模的工作室？哦，对了，还有，3个月，这是人家按照最快升级路线才能到达的。你这种特殊订购的话，要限定任务上的空白，是不是3个月能到达？我还真不清楚了。还有， 喊你妹呀！你闭嘴一会儿行不行？ 魏琛很是痛苦地打断了叶修，显然他终于意识到这是一个需要抉择的问题。企图两手都抓、都硬、都不放弃，这不现实。叶修没有继续说下去，魏琛此时心里的纠结，其实大家都很理解。这个技能点账号赚钱的方案，很可能是他这几年来一直在努力的一个目标。现在让他做出这样的选择，心里肯定不会好受。 所以啊， 你别吵，你让我想一会儿。 魏琛又是打断叶修。叶修这还想说呢，却是陈果果断把他揪住了。这家伙要是这个时候再没人性，还来点嘲讽什么的，那就太天怒人怨了。所以陈果也不管他到底是想说什么，以防万一，先拦了再说。训练室里很安静，就连搞不太清楚状况的包子也感觉到气势相当沉重，在那儿默不作声，和大家一样，一脸严肃地望着魏晨。魏晨却是没停下游戏，拍着键盘，甩着鼠标，脸上看上去却是咬牙模样。半晌后，终于道：“ 好吧，妈的，老子决定了。” 什么账号生意，让他见鬼去吧。 最后时刻，伟晨终于还是选择了职业圈。在职业圈，伟晨其实只是混迹了两年，而这技能点他却是研究了达五年之久。然后那两年，伟晨是怀着理想去拼搏的，而这五年却要算是为了生计而奔波。选择摆在眼前的时候，魏晨很快速很果断的，终于还是选择了曾经的那短暂的两年。虽然他知道这一次再来也有可能只是昙花一现。 好，老魏同志果然英明，账号生意我们现在确实做不起。 你去死吧，要不是夺不了冠军回来，你赔老子损失。 损失？什么损失啊？ 这么大的买卖不能做了，不是损失是什么？ 这买卖周期长，人力物力成本又高，而且还不是什么长久买卖。游戏公司一个更新就此能拆台，其实价值真不怎么大。 你说的轻巧。 我觉得正确的思路应该是直接买卖这攻略才对。 你说什么？ 买卖这攻略？ 靠！ 魏晨像是猛然间惊醒，一下子跳了起来，来回走了几步后猛然回头望向叶修。 禽兽啊！ 虽然一般来说掌握技术才算是掌握了长期命脉，但之前就说过了，这生意根本长不了，游戏公司掌握的更狠的命脉呢，所以索性卖技术就得了。 你说的对，我早怎么没想到啊。 这样的话，是不是得和媚光他们那边打声招呼啊？ 哦，那是当然了。 叶修神情也难得严肃，显然这次树魔事件让这些家伙都领略到了知识的力量，自然也就对知识格外尊重起来。 再然后怎么卖啊？你恐怕也已经有想法了吧？ 越是需要的人，能出的价钱当然就越高。 卖给俱乐部。 职业俱乐部当然是最能通过强大的角色获取收益的对象，自然也就是能对这东西拿出最高价钱的。同样一个满技能点的角色，对于一个普通玩家，事实上也就是个人威风一些罢了，但对于职业战队来说，技能点每多一些，角色的技能每高一阶，那都意味着在场上能多一分胜算，而他们每场胜利能给他们增加的收益，那和玩家在竞技场里打赢一场两场三四场当然完全就不是一回事了。 可这样的话，大家就都会拥有这么高技能点的角色了。 陈国很是遗憾地说着，本来想着他们战队一票5000点的角色，然后其他战队最高的也不过是霸图大漠孤烟的4880点，简直是要多爽有多爽。但现在所有人一水的5000技能角色，自己这点优势感还没来得及体验就没有了。 这样去壮大其他对手确实很不甘心呢。 魏晨也是感慨着，但是这货贪婪的目光已经深深地把他出卖了。虽然不甘，但他对于这样壮大一下对手吸点金的手段还是不抗拒的，因为他很快就说道， 不过也没撞到多少，那些家伙的角色距离满级也就差个100-200的，差不多差不多。 这话纯属自我安慰，100-200的技能点绝不是魏琛口中所说的这样不值得一提似的。 也没准他们未必就会用呢，像那些成了名的角色名气多大呀，考虑到这方面的价值，未必就会随便把原来的那些角色给取代了。 陈国说着，这话显然也是自我安慰，神级账号名气是大，或许真会因此暂时保留，但是其他账号角色总可以替一替吧。不管怎么说，各大战队的实力会大幅度提升，这绝对是事实。 又想卖钱又不想别人得好处，你们真够可以的。 愿望是美好的，但我们要接受残酷的现实。 但我觉得这事儿 还并不如你们想的那么美好。 怎么？ 如果我们现在向各家俱乐部去推销这东西的话，我估计各大俱乐部会很快的串通一气，结成同盟，到时弄成我们和整个联盟的一次交易。 这样的话，价钱可能就会被压下来了。 所以说呢，我觉得不如就只找一家，然后双方约定，直接让他来买断。这样的话，技能点的优势没有扩散到全联盟，我们能得到的利益也未必就比卖这么多家来的少。 禽兽，你必须承认你是禽兽，这么禽兽的主意只有禽兽才想得出来。 微臣不住地说着，貌似是在夸赞来着。 那么你准备找哪家俱乐部呢？蓝雨、霸图、轮回？哎，我看轮回不错，这俱乐部现在野心大，可能能出的价钱最高。 轮回是不错，但我觉得吧，他们可能还不是最迫切的。 那还有谁啊？ 微臣纳闷。这时候陈果竟然是突然反应过来，猜出了叶修的意图。 战楼兰。